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121集，私人一。陈欢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眼睛黑漆漆的，身下很不平稳，晃晃荡荡的。他以为自己是在船上，他听张敬忠和他讲故事，说人死之后会过一条忘川河，喝了孟婆汤就能走奈何桥，不喝的话就只能坐船。不过张敬忠也说，他们这些残缺的人即便喝了孟婆汤也过不去奈何桥，只能坐船。春欢有点怕，就算做了鬼，可他还是怕鬼，但又有点高兴，不喝孟婆汤就不会忘了轩辕林，下辈子如果他能做个女人的话就好了，说不定还能再见着他。但很快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儿，因为船是没有顶的，可他坐的这个有，怀疑冒头，理智就开始回笼。程欢四处环顾，抬手摸了摸凉丝丝的车厢，还开了车窗往外头瞧了一眼，短暂的惊愕之后，他狂喜起来，他没死，这里还是人间。原来陈荣那家伙也没有那么坏，可他这是要去哪里？ 停车，停车！ 他狂拍车厢，恨不得从车窗里钻出去。车门被打开，眼前出现了一张十分陌生的脸，程欢不认识他，但对方看着有些凶，体格也很健硕，如果是要打架，自己好像不是对手。他眼珠转了转，往角落里靠了靠。 你是谁？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？ 车夫没说话，用眼角瞥了一下车厢角落里。程欢跟着看过去，是一个小包裹，里头是银票和碎银子。 殿下让你别再回来了。 殿下？程欢有些听不懂，但朝中能喊殿下的也只有那么几个人，和自己稍微熟悉些的也只有轩辕镜了。是他把自己带出来的？可他怎么知道自己没死？这事儿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他不甚灵光的脑袋迟钝地转了转，忽地想起来，陈荣的确提过，钥匙在贤王府拿的。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明白了，但心里很不服气。他既然没死，为什么要走？要是轩辕林找不到他，肯定要着急了。但眼前这人好像真的打不过。程欢犹豫片刻，小心翼翼地问他：“ 我……”要是不走。 车夫摸了摸腰侧的刀柄，程欢垮了脸，手忙脚乱地关上了车门，马车又走了起来。程欢在这儿晃晃悠悠的，更加担心起来。陈荣说他一死，轩辕岭面对的危机局面就会消失，那他现在假死有没有用？他如果再回去，出现在众人面前，会不会又给轩辕岭带去麻烦？他是不是真的该离开？马车在他纠结的时候停了下来，车夫敲了敲车门，下车休息。程欢眼珠一转，觉得这是个离开的好机会，他连忙将小包袱抓在怀里，抬脚下车，却刚一露面，眼前就糊了白花花一层。他抬手一抓，才发现那个是个白色帷帽。车夫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程欢一缩脖子，僵了几息才反应过来，他是怕自己被别人看见，惹出麻烦来。虽然程欢觉得没几个人认识自己，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他还是决定配合一下。而且如果没人见过他，等他跑的时候更方便一点。他一面胆战心惊地打着小算盘，一面亦步亦趋地跟着车夫进了店。大昌民风开放，便是谎话闺女出门也没有遮脸的。 陈欢这副装扮虽说是为了掩人耳目，却意外地引起了骚乱。几乎客栈一楼所有在座的客人都好奇地看了过来，遮得这么严实，不知道帽檐下面的人该有多好看。车夫明显紧张起来，陈欢也紧张起来，死死抱住了小包袱，有点后悔刚进来之前应该塞进怀里才对。这么多银子，不会被人盯上了吧？等小二引着他们去了客房，他一进去就将门插死，打开窗户四处瞧，这里不能再待了，自己的银子被人看上了，而且车夫看起来也凶神恶煞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真的动手了。他不知道自己眼下该不该回梁京城，但至少要让轩辕岭知道他还活着。他就偷偷回去看一眼，如果轩辕岭忘了他了。陈欢哆嗦了一下，就算轩辕岭以为他死了，可这才多久啊，不能就忘了吧。他用力摇了摇头，根本坐不住，满脑子都是轩辕岭忘了他怎么办，连怀里的银子都变得不可爱起来。他做贼似的趴在门上听听动静，车夫就住在他隔壁，似乎并没有想要来找他。陈欢松了口气，蹑手蹑脚地去开窗，然后探头往外头看一圈，还没瞧完就对上了车夫面无表情的脸。陈欢立刻缩回了头，很快又意识到自己的这举动太过心虚，想让人不怀疑都不行。于是他又硬着头皮将头探了出去，决定如果对方问他，他就凶巴巴地说透透气。但车夫已经不见了影子，陈欢心里一喜，连忙将银子包袱塞进怀里，扒着窗子往外头翻。天气正冷，陈欢落地时不知道用巧劲化解，震得脚底生疼，仿佛密密麻麻的细针戳了一下，疼得他呲牙咧嘴，却不敢叫出来，姿势别扭地往小巷子钻。他现在不知道自己在哪，不知道回梁京要走哪个方向，只能凭着感觉乱走。等天彻底黑下来的时候，陈欢已经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了，只能先找一家小店暂时住下来。他一夜睡得不安宁，总觉得那车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。天还没亮，他就一头冷汗地爬了起来，穿戴好衣裳翻窗走了。他寻了家嘈杂的茶馆吃早饭，坐在角落里头都不敢抬，和店小二打听这里的消息，仿佛是一个叫做丰州的地方，离着梁京城数千里地。陈欢呆住了，他不是只睡了一觉吗？怎么就跑到了这么远的地方来了？回去的路该怎么走？陈欢生平头一回离梁京城这么远，远得像是永远都回不去了一样。上次出宫的经历还记忆犹新，他不敢再把脸露出来，戴着帷帽又十分显眼，干脆扮成了叫花子，一边打听怎么去梁京，一边小心警惕那车夫的影子。乞丐这一行，年迈的和年幼的总比年轻力壮的要过火。陈欢一连几天没讨到东西，心里也不在意，只是不知道怎么去梁京让他心急如焚。他现在才知道阎王那药实在厉害，他是足足昏了七八日才清醒过来的，这和他上次假死截然不同。他那时只在腋下夹了一颗珠子阻断脉象，呼吸若不可闻，都是饭菜里残留毒素的缘故，手段实在粗糙得很。当时他醒来时被封在冰室里，这一次却被送来了这里。陈欢觉得古怪，按理说就算他死了，轩辕岭也不会让他的尸体离开才对，眼下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想不明白，却一日比一日急躁。如何回梁京已经十分困难，到了梁京如何进宫更是难上加难。转机出现的时候是一月将近尾声的时候，朝廷春闱将近，丰州学子纷纷准备赴京赶考。陈欢大喜过望，每日里在城门口等着学子们出城，但此去梁京路途遥远，少不得要遇见些山贼匪患， 不少学子都合伙雇用镖局护送，程焕志瞧见他们人多便偷偷跟着，却不想没走多远便被镖师抓了出来，险些挨上一顿拳脚。好在学子们心善，只赶他走远些，并未再为难。程焕松了口气，不敢再靠近，只远远地跟着。时间一久，对方倒是不再防备他，偶尔也允许他近一些。程焕便听见许多流传出来凉厅的消息，说是先前妖孽作祟，太庙坍塌，皇上也中了邪，总是无缘无故就吐血。程焕听得胆战心惊，轩辕岭吐血？他身体素来健康，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吐血呢？他越发焦躁担忧，恨不得多长两条腿飞奔回凉京。但路上还得一步一步的走，等到了凉京城的时候已经过去一月有余。程焕走路走的两条腿都要断了，可心里仍旧高兴，他终于又来了凉京，可怎么进宫呢？程焕又愁苦起来，抬手摸了摸怀里的银子，心想这要是收买宫门的侍卫能不能成功。他身上还脏兮兮的，在宫门口犹豫的时候，瞧见一个小内侍想出宫，塞了银子给侍卫，不但没被放出来，反倒被扭着胳膊抓走了。他心里吓了一跳，不敢再冒险，灰溜溜地走了。但他贼心不死，宫门走不通便想去角门，皇宫总有运送泔水的车，要是他能躲在这里面，虽然臭是臭了点，但能见到轩辕岭就都值得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角门竟然也被禁军重重把守。程焕没见过宫里这么森严的戒备，脑子里便想起那些学子的话，心里一跳，轩辕岭该不会真的吐血吐得很厉害吧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程焕急得要转圈，冷不丁一只手伸过来将他捂着嘴拽走了。程焕心里一突，下意识以为那是车夫追来，可又不敢叫，这梁京城现在对他来说就是龙潭虎穴。陈荣说过，满朝文武都想他死，但就这么被逮走，他又很不愿意，只好奋力挣扎。身后人的力气比他想的要小得多，捂着嘴的手竟然松开了。程焕一口就咬了上去， 小兔崽子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